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 喂，嗱，頭先我哋一開始講咧，就係香港殖民地嘅空間規劃咧，就以商業為主嘅，其實就依住嗰個商埠嗰個嘅模式嚟去發展，所以最先咧就喺港島北岸咧一個水深嘅地帶，就係呢個四環九約。但我有睇聽地名你就知啊，其實西營盤，西營盤，我覺得就係當時有駐軍喺嗰度， 兵營咯。 營盤就係當時駐軍或者係海盜嘅營盤都唔出奇。 有種講法咧就話係咩張保仔， 張保仔嘅駐軍地方。 但係咧有另一種講法，其實西營盤咧應該係英軍， 英軍住喺。 因為譬如 因為水坑口登陸之後， 冇錯啦，水坑口登陸就喺嗰度啫嘛。咁所以應該英軍。 Possession Street 係啊係啊， 而家叫以前叫波斯神街嘅嗰度， 係啊 Possession Point 係係啊， 而家就改咗名咧就。好似叫做夾硬呃你哋咧，等你唔知道。 坑口街 possession 即係佔領， 佔領咯， 佔領國啊，其實嗰度應該 係啊，喺嗰度 喺嗰度登陸啊嘛，升起呢個英國旗 啊，係啊係。 水坑口，咁所以喺西營盤西邊嘅軍營咁解， 係 咁就四環九約，大家睇下個地圖啦，就係咧基本上西邊咧就由呢個 Kennedy Town 啦，堅尼地城開始，咁咧就一路咧就向住呢個東邊咧，第一約、第二約、第三約、第四約、第五約，大家知道大約知道咩區啦，其實 係。 西環、上環、中環、下環，咁然後去到咧就係、是，我相信今日去到大約銅鑼灣避風塘， 就係而家去到銅鑼灣嗰度。 銅鑼灣避風塘嘅 維多利亞公園， 維園附近就完噶啦，應該就係、是、 係啊，嗰、那個維園 嗰係啦。咁但係你見到咧，就係佢向山上邊行咧，就唔係行好遠嘅啫喎。 嗯， 嗱，佢完全唔概括呢個南區嘅喎。 係啊，係啊， 就去到呢個山頂嘅。我相信而家大約去到寶雲道咁上下啦，馬紫仙峽道一帶啦。咁咧喺嗰度咧，紅色點嗰啲咧就係呢個界石嘅位置啦。咁、就係有呢個馬紫仙峽道係有界石啦，舊山頂道啦，寶雲道啦。我相信就係喺呢個離海岸線最遠嗰啲紅色點嗰度啦。咁嗱，我哋睇下嗰啲界石嗰啲樣係點樣嘅咧？咁樣咁咧就大家見到啦。嗱，呢啲就係叫做寫住個個一樣嘅。嗱，你睇落去咧，你好容易唔為意，就覺得呢啲係唔係咩唔知咩嘢？實際上就百年古蹟嚟㗎啦，其實已經係咁就係咧，四環九約嗰個邊界咧，就係擺咗呢啲咁樣嘅。而家嗱，你匿喺嗰啲公園側邊啊，唔為意㗎啦，見唔到㗎啦，啲人已經係咁。就算我相信俾人塗鴉破壞，我諗政府都唔會動個牌喺度話俾人聽， 因為而家嗰個實際嘅價值就冇啦，可能係即係就作為一種 文物價 值。呢個就 喺頭先我講嘅嗰個。黃泥涌啊，黃泥涌有一個喺度嘅，係啊，咁咧就實際上嘅歷史價值， 係歷史價值咯。 其實我覺得政府應該係擺翻個牌喺度介紹啊。 係啊， 點解佢咁避忌咧？唔係好想講嗱，我相信而家下一代，我哋呢一代都唔知道曾經有一個叫 City of Victoria 存在， 好多人都未必知喎。 系咯， 但其實係冇必要。 我哋知道有維港，但係唔知道有維城嘅喎。 但係好似維多利亞城咧，係一直都叫開嘅，同埋咧係應該係到咗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咗之後咧，先至慢慢冇呢個。 就冇叫係啦。 但係聽講好似係咪即係譬如童軍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做過。 有維多利亞城區， 啊、維多利亞城 區到而家仲有 嘅，而家仲有噶嘛？ 扶輪會仲有 嘅。扶輪會啊，獅子會。 獅子會仲有 嘅，好似仲有噶嘛？係啊，同埋係咪喺好似法例嗰度好似都 有畫過頭先個邊界？ 係係 仲有畫出嚟㗎，其實喺法例裏邊。 但係就喺我哋而家日常生活嗰度咧，就好少再睇呢。 嗱，我哋就變咗叫個區名啦，上環、 中 環、 中環， 而下環就變咗灣仔。 下環就灣仔、銅鑼灣咁樣。 係啦，咁就嗱，你話灣仔其實喂係好多華人聚居，好垃圾嘅狗反之地，其實唔係嘅。以前春園街咧， 哦，係啊，春園街係啲西人 上流社會 西人住嘅地方， 妓院都係鬼婆妓院，就唔係華人妓院嚟嘅。華人妓院就喺石塘咀。 係。 外籍妓院咧就喺呢個 春 園 街 入邊 噶嘛， 係啊，係一個花園式嘅城市規劃嚟 嘅，所以嗰度咪叫做春園咯，即係好似話 Spring Garden 啊嘛，係咯。 而家冇曬完全。 而家入到去烏哩 巴，係啊，烏哩巴查春園街 就烏哩巴查啲唐樓啊、爛。 嗱，其實喺灣仔北咧， 即係而家變成好呢個中產消費區啦，越街啊、升街啊、進教圍啊嗰邊咧，其實本來都係鬼佬聚居嘅喎。 係啊。佢原本都係，因為其實你嗰、那個嗱頭先講過啦，嗰、那個西商最早期或者最富貴嗰班人咧，佢就選擇喺嗰個嘅山頂啦，係咪？咁但係咧，當嗰個城市慢慢發展嘅時候咧，咁佢要 唔係個個都有錢人㗎？ 係啊，咁佢要擴充。咁最主要咧，華人咧最主要擴充就係向西邊，即、就、係、是、向上環同埋 西 環嗰邊。係啦，咁而呢一個嘅西人嘅話咧，就後來選擇喺灣仔一帶啊，咁樣就開始去發展嘅。其實灣仔 日本人都係住灣仔㗎喎。 正想後來啲日本人咧，又係選擇咗喺灣仔，其實銅鑼灣都係㗎。 哦，即係唔係淨係 SOGO 先選擇咧銅鑼灣？ 都係因為咁樣，所以點我覺得係咯。所以點解 SOGO 以前有日資百貨 SOGO 同埋三係咪咩三月啊？ 三月啦，同埋松板呢個大院啊， 都 係 係啦，都係喺銅鑼灣銅鑼灣噶嘛。我諗都有啲。 我諗日本人啊，當時嚟咧就係除咗做商社之外，就開照相館啊， 係 影相鋪 啊，孫中山個 friend。非法 非法普 港督嗰、那個 阿馬低啊，做間諜啊， 做間諜嗰個理髮師啊，其實都係呢個日本人。 阿伯楊慕琪， 同埋開妓院， 係開妓院。 係啦，好多日本喺長期嘅女性咧，你喺香港墳場就會見到一個日本人嘅墳墓區嘅。 好多啲當年咧係啲九州主要 九州 主要九州嘅日本女性， 咁賣淫嘅係啊， 係因為九州主要係好多農業 農村 咁啊，被賣咗賣去東南亞，賣嚟香港，咁咧就係做 係喺日本人開嘅。其實嗰陣時已經有日本壽司啊、居酒屋啊，已經有㗎啦， 有 好早期嘅香港有日本人 喺灣仔啊， 經營做生意，因為嗰陣時佢哋覺得香港係先進過東京㗎嘛， 係。 咁所以好多嘢咧都係喺日本帶過嚟嘅，其實。咁亦都因為橫濱同香港嗰個嘅遊船啊，即係嗰個即係 有個船期， 有船期啊！好多孫中山好多時喺橫濱坐船嚟噶嘛，因為佢孫中山嘅活動嘅基地喺日本噶嘛，喺橫濱，因為橫濱好多中國人喺度。 嗯，即係啲 留學生啊咁樣。日本拉麵就係橫濱中華街嘅中華麵咁樣發展出嚟噶嘛。係 啊， 咁咧就所以佢係橫濱坐船過嚟。咁坐船過嚟咧就係咩咧？就佢有陣時英國政府就因為清廷有個追禁令唔俾佢上岸，咁咧佢就停就喺維港。 喺維港喺船上面。 喺船上邊喺維港係啦。咁嗱呢一個咁樣嘅區域發展咧就本來咧就局限好緊要啊。 係。 所以咧就地價咧就試過一輪，就香港第一波嘅呢個樓市崩潰咧，即係泡沫崩潰就係咩咧？其實一開波已經炒樓噶咯。 係係啊，一開波一開波都係1841年就賣地啊嘛。 係啦，咁咧就兩個鄧家佬咧就郭阿貴啊， 係 譚亞才， 盧阿貴， 盧阿貴同譚亞才。 譚亞才啊， 係啦，咁咧亦都係收尾係文武廟嘅捐助者嚟㗎。 係啊，其實文武廟就係佢哋兩個夾錢起。 主要係佢哋傍水 啦。佢哋最早期啊，最 就係鄧家人就最早咧華人喺呢個當時嘅上環一帶投地。 盧阿貴係鄧家人， 鄧家人 啊呢個阿譚才咧係呢個客家人嚟嘅。 我諗就係一啲即係同鬼佬接觸做生意，係 佢哋都係同接即係幫鬼佬提供食物啊、採購啊嗰啲，咁跟住啲鬼佬咪俾著數佢咯， 俾 地佢咯， 俾地佢哋係啦。 咁 就而 Hong Kong Land 嘅創辦人啊，呢個置地嘅創辦人呢個遮打爵士咧，就同而家一樣啊，其實就係 Lobby 港督田海。 係啊，佢香港置地擺明叫香港置地 land， 香港 land 係啦 ，land 就已經就係、 是、係啊，所以中環嘅地大地主就香港 land 就咁嘅意思。係 啊 係 啊 係、 啊啊、 因為遮打咧其實就係喺 Calcutta 即係加爾各答嘅洋行裏邊做嘅，佢係一個亞美尼亞人嚟嘅，佢唔係即係佢唔係我哋所講嘅英國人、蘇格蘭 人， 係啦、啊，因為你要記住咧，香港殖民地之前咧。在英國亞洲嚟講，主要嘅一個 engine 嘅基地係咩咧？係英屬印度。 印度 嗱，印度有兩個階段，一個就係叫做東印度公司，未做殖民地嘅嗰陣時係，就係東印度公司控制咗同好多邦嗰啲皇帝幫佢哋去管治嗰陣時係啦。咁咧就嗰個年代咧，已經有一扎嘅商人跟隨咗英國嘅鴉片煙商。嚟香港做生意嘅，或者喺廣州。咁咧最早期嘅拜火教徒其實唔係住喺香港，係13行佢哋。 係， 所以你見到點解沙面會仲有嗰啲乜乜字、乜乜字嗰啲咁嘅洋房啊？大宅咧，就係嗰陣時嘅巴斯商人，即係 律敦字啊，乜乜字 JEE 嗰啲名嚟嘅。 嗱，其實 咧住喺沙面嘅佢哋。 頭先我哋講黃埔啊，即係廣州嘅黃埔。話説黃埔嗰度咧都有一個嘅墳場啊，即係我哋唔係講香港墳場咧。佢嗰個係一個西洋，即係一個 鬼佬墳場。 鬼佬墳場裏邊，咁裏邊都有佢哋即係 拜火教徒 啊嗰啲係嗰啲嘅。 因為主要係鴉片煙商嚟嘅拜火教徒，就喺孟買，因為當時英商已經進入咗印度。印度兩個城市開發同英國殖民地有關嘅，一個就係加爾各答，一個就係孟買嘛。孟買就後啲嘅。早期英屬嗱，如果你去印度旅行咧，如果你想睇東印度公司年代嘅嘢咧，其實應該去加爾各答。即係我嗰陣時叫做西孟加拉啦，應該。咁如果係去工業革命之後第二次工業革命啦，維多利亞時代嘅建築最多係孟買。包括孟買火車站，就係成個英治印度最宏偉嘅建築嚟嘅。其實孟買火車站到今日都係。咁咧就你見到咧，香港咧其實係同英印有關嘅。 係 包括佢嘅商人啦，譬如遮打啦，包括巴斯商人啦、摩地啦，包括係 Hong Kong Bank 嘅創辦人啦，嗰就係孟買嚟嘅商人啦。包括咩咧？就是、香港嘅軍隊都係嘅。 係 英印陸軍嚟嘅，好多係喺印度過嚟嘅英軍嚟嘅。包括總督咧，有好多係印度做過嘢嘅。即係譬如金文泰啊嗰啲都係嘅。咁所以咧，你即係、就是、我哋同印度嘅關係咧，係比想象中深厚好多嘅。 即係應該印度咧，就喺嗰陣時大英帝國喺東亞地區要擴展勢力 嗰個基地， 佢係一個基地，跟住咧就由呢個做中心，跟住佢就發展馬來亞、新加坡啊、香港啊，係咁樣。 嗱，我哋去香港墳場考察，你見到噶第二次鴉片戰爭嗰啲紀念碑嗰啲戰艦啊， 係 Calcutta、加爾各答號喺印度起嘅咯，孟買號咪就係印度嘅戰艦嚟嘅咯，係咪就係英印海軍過嚟打鴉片戰爭啊嘛？其實係，如果唔係點會喺倫敦過嚟啫？係咪最快喺印度過嚟？ 冇理工咁遠啊！ 係啦，咁而呢個孟加拉灣嘅呢啲國家咧，其實包括今日我哋唔會再用孟加拉灣作為一個 concept， 就反而叫南亞、東南亞。其實嗰陣時冇咁分嘅。因為呢啲民族國家好多時係英國結束統治之後， 係即係佢殖民管治 㗎嘛。其實馬來西亞呢個國家係憑空建構出嚟㗎。 係啊，所以 嗰陣時好多嘅土皇帝嚟㗎啫嘛。 其 實 好多唔同嘅蘇丹啊嘛，即係其實即係酋長。佢嗰陣時 印尼都係㗎。 係啊，其實根本印尼即係嗰本書叫咩《想像的共同體》啊嘛。即係其實原本即係嗰殖民時代開展之前。其實咧喺東南亞一帶其實係唔同嘅酋長，即係唔同酋長國、唔同嘅蘇丹。咁啊，後來經過咗嗰種殖民地，其實即係譬如印尼同埋呢一個馬來亞，其實根本係同一種人嚟嘅。 同埋好簡單， 語言都一樣嘅。 包括而家嘅文萊，曾幾何時馬來亞獨立嗰陣時， 都係原本要計埋文萊噶嘛。 本來文萊屬於東馬，東馬都未入去馬來亞聯邦嗰陣時，咁啊英國就話唔得，我要 keep 翻住呢個文萊，係咁啫嘛。其實因為有石油嘛。 其實咁啊，同埋其實嗰個咁樣嘅 咁啊變成兩個獨立國家啦。 係啊，同埋印尼同埋馬來亞即係據聞，即係根據譬如你睇翻李光耀嘅嗰啲嘅回憶錄咧，其實根本印尼話同埋我唔識啊，不過係咪印尼話同埋嗰啲嘅馬來話其實都好接近。 因為李光耀嘅祖先咧，其實係昆甸嘅華人嚟嘅。昆甸就係當時喺印尼咧一個最主要嘅客家人。嘅聚居嘅地方，咁咧就港大啊罗香林教授咧写过本书嘅，就系讲南方共和国。 系南方共和国。 南方共和国就系由客家人喺海外第一次海外建国，所以中国人 一个商业 唔系净系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嘅。 哇，咁啊系唔止嘅。 系啊，咁就收尾因为打败仗就俾荷兰东印度公司灭咗。 系。 咁呢个昆甸嘅呢个南方共和国，咁好似系佢太爷定阿爷咧就走咗去新加坡。 走咗，嗰阵时都唔系叫新加坡，嗰阵时都系属于一个 槟榔聚啊，唔系槟榔聚就系、是。是叫做 Penang， 即係呢個檳城。 係檳城嗰、那個有個寫我都冇記得，其實早期一條村，類似一個漁村咁樣嘅咁樣，即係後來 其實睇個名字就知啊，新加坡其實應該咧就係我覺得係同呢啲即係印度教有關嘅名嚟嘅，我覺得。咁咧，但係嗱，你見到咧就係當時孟加拉灣成個主要嘅貿易網絡嚟嘅，呢、這個係呢、這個貿易網絡本身咧。一早已經存在，其實好似香港一樣，係 before 英國人去殖民緬甸，去將印度兼併成為殖民地之前咧，或者馬來亞咧，其實已經有呢個貿易網絡，而商人咧就係主要係咩咧？ 就是印度商人，阿拉伯商人。而工人是咩咧？就係嗰啲緬甸啊、嗰啲印尼啊，嗰啲就提供工人啦。 其實成個東南亞頭先你講過啦，即係當有印度啊嗰一頭嘅商學，其實喺華人，即係喺東南亞嘅華人嘅參與，譬如沿海一帶嘅，譬如福建人啦、客家人啦，同埋廣東人咧，都好。 其實呢個曼德拉灣嘅貿易裏邊咧，係有華商嘅參與嘅。你睇翻馬來亞吉隆坡嘅開發，你就知啦。吉隆坡 captain 啊，佢哋夾必丹啊， 係夾必丹 係啦，就係我哋譯音嚟啊，其實係廣東話嘅拼音 ，captain 就叫做夾必丹，其實就係葉阿來就係客家人嚟咯，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廣東人嚟嘅應該係葉阿來，係 啊 係 啊。 咁你另外好多，你諗下佢係當時英國人一嚟嗰陣時候，揾咗個華商嚟做 captain 噶嘛，吉隆坡係個商埠嚟噶嘛，其實都係。咁咧，另外新加坡亦都一樣啊，就有鬼佬叫雷佛士去到。 雷佛士去到嗰度。 去到之後咧，佢就諗下啊，點樣可以令到新加坡賺大錢呢？就諗起一條橋，就係話所有商船入嚟免税。 自由港。 自由港係啊 ，declare 咗 before 香港啊。 啊，早。 係啊。 1830年 係啦 ，declare 咗香港嗰條橋咧，就抄呢個雷佛士嘅。其實雷佛士應該就係英屬東印度公司嘅僱員嚟嘅。僱員嚟嘅。所以呢個東印度公司其實喺香港開埠之前咧，已經係 set up 咗嗰個自由貿易嗰個網絡喺度。當時都係得過佢一個 charter 嘅權利，都唔係話完全開放，即係佢包攬咗。 佢嗰陣時係東印度公司係一個壟斷嘅 地位 公司，即係佢包括埋可以行使武力啊，即係佢 軍隊嘅有 軍隊啊， 軍隊嘅私人軍隊嚟嘅， 係私人軍隊嚟噶嘛。 咁所以咧呢個網絡咧好大好快，香港一開發咧。你見到點解 接咗條 上環、西環，特別是上環、文咸、東街、文咸西街的華商會發起上嚟咧？其實佢係接上咗呢個嘅東南亞。 東南亞呢條 其實嗰陣時冇東南亞呢個 concept， 冇呢個概念 嘅。其實東南亞同南亞係黐埋一齊，就係曼德拉灣嘅貿易其實係。 所以嗱，或者係即係鄭和時代所講嘅西洋。 你緬甸咪就係向曼德拉灣嗰邊咯？係 啊 係 啊， 緬甸啊。 係啊，即係如果講翻用一個中國嘅概念，即係華人嘅概念，就係西洋。 係啦，一邊就當然係啦，亞西洋，一邊就向住南海，譬如越南啊嗰啲，一邊就向住印度嗰邊嘅，係啦。咁然後就一路再落去，就去到呢個印尼啊、馬來亞、馬來半島啊、新加坡啊嗰度啦。咁嗰度就係我哋一般人叫西洋嘅觀念。係 啊 係 啊。 咁所以咧。實際上嗰啲金山莊之外嗰啲緬甸莊、越南莊、 南北行啊， 南北行嗰啲啊，譬如包括同緬甸嘅貿易啊，嗰個出現咧，其實係因為 啦，即係啲大米啊， 同個貿易網絡有關。 係啊，譬如將南洋一帶啲大米啊、香料啊、嗰啲諸如此類咧，就嚟到香港做集散地，跟住再同大陸嘅嗰啲貨品咁樣。 其實嗰個澳洲雙洋排油沾米都係咁嚟嘅啫嘛，就係將嗰啲泰國米就攞咗澳洲種啊嘛。 係啊，哦， 做絲苗啊， 係啊， 絲苗係泰國米嚟噶嘛， 係啊， 即係有沾兩頭沾條油噶嘛， 哦，就攞咗去 攞咗 澳 洲 種，澳洲種係 OK 咁樣。 係啦，咁咧嗰個我睇過訪問好得意嘅，咁啊雙洋排嘅雙洋係點嚟咧？嗱嗰陣時好多嘅廣東商人都中意澳洲掘金噶嘛嗰陣時， 新金山咯叫做， 係啦新金山， 澳洲 咁四大百貨公司嘅老細都係 姓郭氏家族啊， 馬氏啊， 馬氏家族同埋阿林户啊嗰啲， 即係石岐嗰啲嘅商人去喺澳洲嘅，咁咧就行過一個舊攤檔嗰度，就看到佢見到兩隻綿羊嘅雕像，好得意啊！咁就買咗翻去，就用嗰兩隻羊嚟做個商標。 哦，原來咁。 所以澳洲雙羊排油沾米，其實就係咁嚟嘅。 哦， 就將東南亞嘅水稻攞咗澳洲種嘛。 哦， 即係你唔好話佢哋冇橋喎，其實嗰陣時。 嗰個又可能氣候都適合。 嗱，香港好多米商都係同東南亞家族華商有好密切關係 啦。 因為如果唔係，你點做啊？嗰啲生意。 係啊，其實我哋而家香港好多富商嗰啲，佢都係。 泰國啦。 啊咩？ 其實越南曾幾何時？即係戰爭之前，其實越南都係一個主要稻米出產嘅地方。 啊，同埋跟住仰光、緬甸啦， 仰 光係 啦。 即係譬如嗱，我即係福建啦、閩南人啦，即係我哋嗰度嗰頭啲人咧，除咗係即係去菲律賓好多之外，原來咧我發現到原來好多人咧係去東南亞、馬來西亞、泰國，仲有咧就係原來緬甸都好多喎。 嗱，因為喺二次大戰前，我話俾你聽，好多人今日覺得緬甸好殘破。其實喺1946年之前咧， 係 緬甸係亞洲其中一個最繁華嘅城市嚟。 係啊，同埋話嗰陣時啲稻米係好犀利噶嘛， 好多有錢人有橡膠啦，有稻米啦，有柚木啦，好多天然資源。 係啊， 咁咧就當時 本來就唔係屬印度總督，本來屬印度總督管治嘅，後屘就撤咗出嚟， 就自己 就成為一個獨立嘅一個嘅即係殖民地， 都係英國嘅殖民地，英國殖民地，即係佢再設立一個總督嚟管治呢、這個。 咁啊，邊個寫1984嗰個 George Orwell 咧，其實就喺緬甸做警察噶嘛。 哦， 係啊，喺 Mandalay 喺曼德勒做警察噶。 哦， 咁如果你話想睇最靚嘅50年代嘅殖民地建築咧，其他香港乜都冇曬噶啦。最重要留喺保留喺陽光。十年之後好難保啦，因為而家緬甸仰光， 而家佢又學咩啊？ 大量嘅人民幣湧入去，就大開發。咁我前5年咧，差唔多每一年我都去仰光。咁就好多人去誒，中意睇佛塔。其實我唔係去睇舊建築 啊，即係啲英籍 海關大樓啊，其實保留曬以前50年代香港嗰啲嘢喺度，郵政局啊，係冇變過嘅。其實高最高法院啊，即係維多利亞時代嘅建築，除咗喺孟買之外咧。好多是保留了在这个阳光，包括那些唐人的舊樓那些街道啊，很窄的那些街道呢，就在缅甸的市中心的阳光的舊區里面呢，就还是保留了在这里，但是就会变得很快，我觉得 是可能 但很有亲切感的，因为很多缅甸阳光的华人是懂广东话的， 是啊，他那里应该是懂广东话，其实闽南话都多 潮州话都懂多的， 潮州话都多，因为譬如 我真的有些同乡，就是他后来我后来应该是就是这个缅甸一些的政治的政变等等，很多华人后来就走难离开了缅甸，很多其实后来就回来了香港，来了香港，有好多 在南北行，即系而家上环一带咧，就有啲商铺都系做缅甸生意嘅，缅甸庄都有嘅。即系主要就系做嗰啲，即系我哋今日好多用嘅嘢咧，都系同呢个咁样嘅贸易网络有关嘅。譬如嗰啲嘅，佢哋中意用药油噶嘛， 系 就系东南亚嘅嘢嚟噶， 茶油嗰啲咩， 系啊，嗰啲驱风油啊， 咩万金油嘛，新加坡啊嘛， 马神石啊嗰啲咧，其实全部东南亚嘢嚟噶，系啦，即系唔系我哋广东人， 香港地方嘅， 系啦，而家就慢慢变成香港，然后再香港传去内陆啊嘛， 系， 所以自由行嗰啲人嚟香港就专买嗰啲， 系啊， 专买药油噶嘛， 系啊， 咁其实系东南亚嘢嚟嘅，你睇到嗰啲味，嗰啲草药已经知啦，其实。咁但係呢個嘅即係對香港嗰個商業城市嗰個發展咧，大家唔好淨係睇外商、英商嗰邊， 其 實華商 華商基本上係控制咗成個東南亞嘅貿易㗎。其實如果我哋可以咁樣 嗱，同埋咧航運啊，跟住你見到啦，當時即係喺上環發跡嘅咧，呢個李星啦， 李星就金山莊 啦，做船務啦， 船務豬仔貿易啦， 越南船莊即係做越南嘅船務啊，航運啊。是經營去越南的船運啦，咁嗱呢啲咧其實都是令到他哋揾到好多錢。當時納税最多是李星，我唔係鬼佬。 係曾經有段時 間，即係李寶春個阿爺好似係李幾堂個阿老豆嘛。 李幾堂個老豆 係啦。咁即係而家仲保存咗，我唔知仲有冇啦。李星小學啊， 李星小學仲喺度嘅，仲喺度， 仲有嘅。啊，李沙校 未失效啊，應該仲喺度啊。前嗰排先聽到，應該仲喺度。 嗱，灣仔李捷街啦， 李捷街 係啦。 李寶春就喺李寶春咩國際學校，喺馬鞍山好似。 竟然你都係佢嘅喎， 好似係。 竟然你啊，應該係李寶春嘅係。 即係個家族。 咁你諗下，可想而知，即係你睇到住上去司徒拔道啦，係嘛？即係嗰你竟然幾鬼大啦？ 即 係 灣仔嗰度。 所以大家嗰陣時唔好諗住咧，就係話香港嘅城市發展就關鬼佬。除咗鬼佬，仲有印度孟買嚟嘅商人。咁但係嗱，孟買嚟嘅商人咧，佢哋就唔係住上山頂嘅喎都。 佢哋都係住喺 中半山， 中半山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即係上邊就西人，下邊就華人，中間。 所以你見到咧，好得意嘅香港嘅城市發展嘅脈絡咧，尖沙咀好多印度人聚居嘅。 哦，係啊，係。 點解咧？就因為當尖沙咀開發嗰陣時， 軍營啊， 印度軍營啦，當然係啦，就係九龍公園裏邊嗰個 公園啦，九龍公園同埋 尖沙咀軍營啦， 係 啦， 尖沙即係九而家九龍公園一帶啦。另外就係而家仲係解放軍，即係嗰個九龍木球會後邊嗰個軍營， 三軍俱樂部 嗰啲， 柯士甸道嗰頭， 柯士甸道嗰頭啊，嗰個軍營 係嗱。咁另外就係咩咧？印度裁縫多喎，而家到而家仲係嘅喎，尖沙咀。 其實佢哋我懷疑佢哋早期咧，其實好多係軍人嚟噶。因為嗰陣時咧，嗰個譬如1860年咧，就係即係嗰個北京條約，即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就割咗呢個 九龍半島。 其實佢主要發展九龍咧，重點係發展軍事啊。 即係佢原本係想， 因為保衞香港島，係 保衞香港島啊嘛， 兩邊都係啦， 係啊係啊，因為再北啲就係華界啊嘛，咁所以佢咧就係好多軍營，所以咧一紮都係軍營，但係咧就係、是、所以嗰陣時嘅軍隊好多其實應該印度人嚟嘅， 有，因為你去到日本， 所以佢哋後來有起埋嗱好簡單，即係而家嘅香港公園出邊咪有一個呢個回教廟啊，咁、其實都有關， 同埋呢個當時呢個日本進攻香港嗰陣時咧，就有旁遮普軍營啦 ，Rupert 呢個即係當時嘅印度軍隊喺度啊，因為我就話英印陸軍咧，當時香港保衛戰嘅指揮官都係英印陸軍出身嘅，都係印度調過嚟嘅英軍軍官嚟嘅。咁所以咧就除咗嗱，我爸爸就係跟印度人學裁縫嘅，其實就佢就喺赤柱軍營做裁縫嗰個爸爸，而佢個經營呢個裁縫店嘅印度人嚟嘅。因為佢我諗英軍係唔信華人， 係 即係佢呢啲就係佢印度帶過嚟嘅，其實。 呢、這個係唔出奇嘅。 咁所以咧，你留意一下到今日咧，佢仲有啲遺跡殘存咗喺尖沙咀嘅，其實。 啊，係啊，係啊，所以你啲尖沙咀，譬如啲橫街雜巷，仲有啲度身 做英式 做西裝啊， 英式西裝， 而家仲有㗎。 漢口道啊，仲有嘅，仲揾到嘅， 仲揾到嘅，係啊。不過嗰啲好多都係華人啊，有啲。 我諗就好多揾到錢嗰啲就已經翻咗祖家啦。印度人留喺香港好多，反而係基層嘅人。 啊 就係、是、揾到錢嗰啲都走咗，咁而跟住就係咩咧？到九龍開發咧，就係、是、彌敦道啦。係嗱，彌敦道開發咧，睇中呢個機會嘅咧，嗱，尖沙咀就係摩地啦。彌敦道咧就係咩咧？格卡杜里家族啊，係加道里， 加道里 呢個猶太家族啊。 係彌敦道早期咧係唔係叫彌敦？唔係叫彌敦道喎。 皇后大道中 唔係啊，嗰陣時係叫做羅便神道。係、 哦、 啦，咁後來就話：，唔係，你香港有一條羅便神道啊嘛。咁所以後來咧就喺彌敦做港督嘅，大概嗰個時候咧就將嗰條羅便神道。 彌敦係咪猶太人嚟噶？ 彌好似係啊，上次一集我哋講好似係猶太。 所以我就話唔知係咪啊，同阿加道里家族有關啦。 所以特別係 嗱，加道里家族咧就當時嚟講係幾大嘅風險嚟嘅，因為九龍半島咧、實際上香港嘅商業活動中心就係香港島嘛。 香港島。九龍半島都係原本佢嗰個目標係發展啲軍事嘅咩噶嘛？咁但 係 好 快，你最多就係漁船，就係喺油麻地嗰度一帶咧，就係泊漁船嘅啫。嗰度係漁港嚟嘅，其實。油麻地嘅意思係咩咧？就係嗰陣時咧喺度曬嗰啲麻繩嘅漁網啊。係。咁就喺度曬，所以叫油麻地。 係係。 咁就嗰度你見到有嗰啲嘅廟喺度噶嘛？ 係係係， 係嘛？即係嗰度係傳統華人嘅聚居地方。 譬如呢個油麻地嗰個天后廟咯，係 啦， 廟街喎。 廟街啊，嗰一帶其實就係華人嘅市集嚟嘅。 啊，另外譬如嗰個有笪地方叫官涌咧， 官涌 係啦，以前 官涌應該就係我諗政府嗰啲船係咪即係 早期 清朝嗰啲官員？ 係啊，嗰度有炮台，係清朝嘅炮台。 嗰啲船入去就係叫官涌啦，我諗嗰度涌就係嗰條 涌條河咯，係 啦，即係等於。城寨有接官亭一樣啫，係嘛？即係佢個船泊喺嗰度，就係嗰度上岸，就係叫做接官亭啊嘛。 咁但係好似係加道里嗰個家族，佢哋咧就睇中咗尖沙咀沿海 一路開發， 跟住就開 加道里山 九龍倉啊，就開發呢一個。 你到今日而家中電隔離起緊豪宅嗰度咧，係 嗰 電中 電 嘅總廣燈啊， 廣燈， 廣燈嘅總唔係 中 電，中 電 嘅總部 叫做加道里山啊嘛， 加道里山 南拔 啊，就係佢開發 豪宅區域， 全部都 係 佢， 全部都 係 佢哋， 其實等於遮打。控制呢個 Hong Kong Land， 佢就控制住中環嘅土地，食到而家。 係啊，食到而家，唔係加道里家族。 加道里家族都係喎，係啊， 係 啊，食到而家喎。你諗下，佢而家仲係拆咗中電嗰個總部一部分，就保留咗最高嘅 tower 鐘樓 咯，個鐘樓，其他嗰啲就發展成為豪宅。 係啊，咁沿海一帶嗰只就發展，即係而家譬如海港城啊，啲以前係九龍倉嗰啲。 佢最先 走 去起咩咧？加道里家族起呢個半島酒店啊？ 唔係，佢最早係開嗰啲貨倉先， 南煙通。 係啦，即係嗰陣時係啲 尖沙咀主要 是，尖沙咀原即係 貨倉嚟嘅，係 貨倉。咁跟即係九龍倉， 即係海運大廈。係 海運大廈嗰度。咁開始有倉嘅時候咧，咪有好多船咧就會運貨過嚟噶嘛。咁跟住咧就有船，咁跟住咧就有啲外地嘅客，即係嚟到要住噶嘛。咁跟住就有酒店。係咁樣逐步逐步發展出嚟嘅， 逐步逐步咁啊，跟住有火車站， 係啦，跟住又填海咧，誒嗰邊又填海，咁所以咧就越食越多啦。 係啦，咁嗱呢個其實嗰個成個香港嘅空間、城市空間嗰個發展咧，你可以咁講，佢係隨住嗰個商業貿易 嚇，就由對 面海，佢冇一個 master plan， 冇 嘅，好似巴黎啊、倫敦啊咁樣嘅。 所以呢個咧，其實某一定程度上咧都係。即係有啲嘅城市規劃嘅咧，就會批評殖民地政府，即係話咧係根本係冇一個長遠嘅一個城市嘅規劃嘅。即係有人講話咧，一個 香港比較有城市規劃最早的呢就是這個的九龍塘，即是九龍塘的城市花園。 你看路名就知道了，全部都是英國路名， 他們就真的有很完整的規劃。但根本整個，如果講起所謂維多利亞城，其實原本沒有規劃，基本上是見步行步，即總之就是以這個做生意。 哦，是見步行步， 見步行步。你要看到其實整個英國的殖民管治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因為我想最主要就是他的政府，第一就是財政能力很有限，對於那些填海的發展呢，就是叫做 BOT， 我們叫做一早已經發展出一個叫做公司合作、建造營運和移交的方式、而你 lobby 到政府填海了，你 lobby 了之後那些地你就屬於你的了，然後就一路呢就在那裡就起倉庫，然後起寫字樓，商業樓宇啦，是這樣一路擴展的， 即是由倉庫做一個，即是貨倉做一個的、基礎，接著就發展航運、發展酒店、各方面是這樣發展出來的。 所以你現在看到那些其實包括什麼呢？九龍倉啦、和記黃埔啦，其實全部都是跟航運倉庫有關 的大公司來的，英資的公司，就沒什麼是做工業實業的。這個是二次大戰到特別是1946年之後上海商人嚟香港， 這個呢我又補充，因為有人就話，即係而家我哋一種講法就係話，香港嘅工業咧就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上海人就嚟到就大，但其實咧有人咧就提講覺得呢一種嘅講法係一種未必係正確嘅，原來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大概二幾年至三幾年嘅時候咧，特別三幾年嘅時候咧，香港嘅工業咧係發展得係幾好嘅，曾經係好興盛，而嗰、那個嗰、個發展香港工業嘅嗰、那個嘅即係主要嘅人咧係廣東人。 嗯， 即係其實咧，香港其實唔係早期嘅，即係佢係其實係喺大概二三十年代咧，係由廣東人就喺香港係發展工業。佢發展工業唔係淨係起廠同埋生產嘢咁簡單噶嘛。佢起廠生產物品之後，佢仲要有一個經銷嘅網絡啊，將啲貨賣去第二度，即係四圍去好多唔同嘅東南亞或者其他嘅地方噶嘛。所以有另一種解釋就係話，點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咁工業化嘅時候，這個上海人嚟到香港，跟住咧就香港大概五六十年代退到七十年代工業發展得咁勁，其實咧就喺三十年代已經奠定咗嗰個嘅廠嘅嗰個網絡基礎嘅。 但係呢個亦都係好特別嘅，因為香港工業化亦都唔係一個政府規劃以來。 唔係嘅，絕對唔係。 係一個歷史嘅偶然嚟，其實都係。咁我哋有機會可以講啊，即係同我哋呢個所在地嘅觀塘有關嘅，其實工業史啊。香港工業發展嘅歷史， 其實而家我哋好熟悉嘅咧，就好多所謂嘅呢個新市鎮，即係而家咩沙田啊、荃灣啊咁樣。其實咧，香港第一個新市鎮咧就係觀塘。第一個新市鎮就是觀塘，不過因為他那時最早發展新市鎮的那個經，即是那個概念太過原始，所以那個規劃就麻麻地，一個比較完整的規劃是荃灣，所以很多人會覺得是荃灣就是一個第一個新市鎮，但其實不是的，當第一個發展的新市鎮其實是觀塘。 好了，今天呢就差不多了，那就你都要夠鐘， 夠鐘， 是的，那就我們已經過了鐘了。咁咧就希望咧下個禮拜咧，我哋探險隊咧再同大家去睇一睇咧，香港城市喺殖民地時代作為一個即係城市發展啊嘅有啲嘅特別塑造咗今日香港人嘅生活同埋嗰個生活體驗嘅一啲重要嘅嘢同大家分享嘅。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就是話將墳場變成一個花園，俾大眾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所以大家見到除了有呢個噴水池之外，附近亦都有一些參天的大樹，我想超過100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